北京时间22点整。 听到天最亲切的笑脸，每个场景都映入我双眼。 大家好，我们是 DJ 48快车道，最好听的汽车节目，期待你的聆听。 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 最新资讯， 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日前，华晨集团追梦中华 V7 之夜在北京举行，华晨 M8X 平台下的首款车型华晨中华 V7 首次亮相。借助宝马集团强大的造车理念， M8X 模块化平台具有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共享化四大特点，具备扩展延伸系列中高端战略车型的能力。值得一提的是， M8X 搭载的是宝马授权生产的王子系列 1.6T 发动机，集双涡管增压、高精度直喷、连续可变气门生成等技术于一身，性能表现相当强悍。未来华晨中华将继续以宝马品质为标准，依托于 M8X 模块化平台，让更多消费者轻松体验充满未来感的智能汽车生活。日前，2018别克品牌日活动在乌镇正式开幕。此次活动上，别克发布了 Velite 6和 Inspire 概念车，其中 Velite 6是一款全新的插电式混动紧凑车型，将于今年9月上市，后续还将推出纯电动版本。Inspire 概念车则是一款纯电动 SUV 车型，搭载前后双电机系统，破百时间不足4秒，续航里程可达到600千米。别克 Velite 6未来将可以采用 APP 授权手机作为钥匙，同时系统固件也将升级，人机交互将更加智能化。例如可能根据用户爱好来推荐音乐，通过云端来保存用户喜爱的音乐等等。别克 Inspire 纯电动 SUV 概念车由上汽通用泛亚技术中心主导设计，并汇集了通用汽车全球资源打造，其将展示别克在设计与技术方面的新探索，也预示着未来一款全新纯电动中型 SUV 的设计理念。日前，一汽大众 T-Roc 品牌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在本次品牌发布会上，一汽大众正式公布了 T-Roc 的中文名称探歌。探取自探索未知，探本溯源，象征着年轻人自信无畏、追寻梦想的精神。歌意指活力之歌，且行且歌，代表了年轻人率性自然、乐享生活的态度。这款车将会在7月下旬上市销售，它会在一汽大众佛山工厂投产，并拉开一汽大众2020年前推出5款 SUV 的序幕。日前，中国豪华 SUV 领导者 V 品牌麾下第一款新能源产品 V8 在天津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3款车型，官方指导价格为29.28万元到31.28万元，补贴后全国统一价为25.98万元到27.98万元。作为 V 品牌新能源序列产品的开山之作，V8 肩负着开创插电混动豪华 SUV 新时代的使命，开创了中国豪华品牌插电混动 SUV 从无到有的新格局。新车基于全新 V-PI4 平台打造，并搭载 2.0T 直喷发动机加后轴驱动电机的四驱插电式混合动力总成，车型定位同 V-VV7 保持一致，同属中型 SUV。 销售政策方面，购买 P8 可享受零购置税、新能源牌照、最高24期零利率贷款政策，以及新能源核心零部件8年或15万公里原厂质保。 在本次北京车展上，先锋至上 SUV DS7 正式上市。上市当天 ，DS 品牌代言人王凯、法国驻华大使李想等大咖亲临助阵，让 DS 展台成为全场级别最高、人气最旺的明星展台。DS7 上市初期共推出歌剧院版、里沃先锋版、里沃先锐版、帕西版和巴士底广场版5款车型，官方指导价为20.89万元至30.99万元。作为 DS 全新一代产品的首款车型， DS7 专为都市轻奢一族量身打造，其融合极致设计和尖端科技，是法国顶级汽车工业的智慧结晶。 DS7 集比肩艺术品的高端前卫设计，媲美奢侈品的精湛工艺，傲视群雄的黑科技于一身，注重动力和驾乘舒适性的完美结合，造就极致非凡的驾驶乐趣。

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你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是老车。 今天新车来了，跟大家说几款之前我们没有提及到的新车，其实应该还比较重磅的。 对，确实是比较，至少在这个厂家来说，他们是今年的重磅车型。 没错了，我觉得在各个的细分级别市场当中，也是您在选购车型的时候不容小什么来着？小 去 啊，就不可小视的， 不可忽视 啊，不可忽视的这样的几款车型。这个我什么时候才能像你这样词汇量增大呢？ 啊，你说的我这都不好意思了，你。 碰杀来啊！关注新车，首先是咱们来介绍一款亲民款的配置比较高的一台车型，东风悦达起亚全新一代智跑。 智跑， 这回我觉得智跑还是 智跑， 这个词汇量不足了，今天嘴还跑偏了是吧？因为这个智跑其实就出了两款车型， 是的， 非常的简单， 对， 简洁， 大家能记得住， 11.99万。139,900，119,900的那个呢，还是手动挡的车型，然后139,900的呢，那还是自动挡的车型，一共就这么两款，然后呢，配置应该可以说是一步到位。然后周三的时候，易水老师会跟大家来说说这台车的试驾感受，到时候咱们听众朋友也可以关注一下。 是， 这回的智跑还是跟之前的有一些改变，严格意义上来说，应该算是一款小改款的车型。 是，没错。 然后在原来车型的基础上呢，怎么说，叫那个就 其实 练肌肉了，是吗？ 其实也不算小改吧，我觉得变化还是蛮大的。 哦，他们自己是觉得是挺大的一次改款，但是因为它没有在我看来没有那种升级换代式的改款所以在我心中呢，可能是一个小改款，但是在外观的很多棱角方面，他们还做了很多的调整。 对，你刚才那个形容的挺对的，我觉得他们 练肌肉， 对，就原来由一副那个可能稍显的也不叫柔弱吧，就那种 就之前那叫 体格不算太壮。但是现在呢， 之前那叫文弱书生， 现在就是 现在有一点 强，有些肌肉了，强劲了一些， 健壮的 对， 健壮的这个男生， 健身之后就是不一样了， 对，就不文弱了， 不文弱了， 然后这台车的配置也还挺不错的，而且我觉得它中间的那块屏幕处理的还挺好看的。 是的，是的， 还支持这个 CarPlay 和 CarLife。 其实现在，尤其是起亚的车，我觉得在内饰，尤其在配置上面，还是很就是琢磨国人的心思。喜欢什么呀，他都尽可能的把这个给你装上，让你有这样一个选择。 所以这回其实要严格意义上来讲，它配置挺高，什么全景天窗、电子手刹、自动驻车、 对， 自动空调，这些东西都在车上都能找到。然后再加上它里边还有什么12伏的电源呢？ 对， 一系列的 这个 LED 大灯有吗？我记得好像这个高配这个有吧？ 就自动挡的那个是吗？ 对对对。 这个我没太关注到。 这个回头我们也再看一下，确认一下。我记得好像是有的。 反正总之呢，比之前的智跑有整个的一个大的提升。反正咱们听众朋友，你要是在这个级别想买台 SUV 的话，可以看一下，因为东风悦达起亚现在的优惠力度应该还是可以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台新车 ，1.5T 的发动机，大家猜猜是谁？ 这个应该想必大家都马上就能 1.5T 多了，哈弗 H6 都是 1.5T 的， 是 啊，国产的很多车型都是 1.5T 的，但这回这个合资品牌的 B 级车市场也杀入了一台 1.5T 的，而且关注度很高的这个车型， 是 广汽本田雅阁正式公布了售价16.98万到22.98万，其实这在车展之前就上了，但我们就因为节目时间有限没有机会说，应该是关注度很高的一款车，然后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在问嘛，明天我们会给大家带来关于这台车的一个选购推荐。 是， 但总体来说，老车你觉得这个第十代雅阁， 其实这个车从外观来看我觉得没有什么大问题。 你这话说的让我 这 不太好理解，怎么叫没有什么大问题？ 好看归好看但是我觉得它在这个后边，就是从 这个它有一个叫溜背那种感觉。 你是觉得它后排的头部空间不 OK？ 它的这个设计可能离这个 B 级车这种定义上稍微的太过时尚了，我觉得。 哦。 少了点活泼运动，这是有了，似乎缺少了一点点沉稳。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运动活泼什么的，因为现在年轻的市场。 啊，这倒也 居多， 也对， 因为现在买车的朋友们已经不是你我这个 年龄了，是， 都是 00后， 对吧？ 嗯， 然后这个造型我觉得是很 OK 的，但我担心的是后排的一个头部空间， 对， 这个我可能要回头试一下的。其他我倒不担心，腿部空间长度啊，包括轴距这个尺寸也都 OK。严格意义上来讲，那台发动机也是 OK 的， 是。 然后包括整个的外观内饰设计造型，包括很多这些东西，我觉得都还挺好的。 嗯， 还有一个问题，可能我们要画一个问号，就是真正我们到试驾的时候来感受一下这个发动机的调教哈， 其实 发动机和变速箱的调教 是应该，我想应该能够惊艳到我们， 尤其是我高功率的那一款， 应该可以带给我们惊喜。 哎，对，没多说啊，就是因为这一回所有的雅阁都是搭载 1.5T 的发动机，分两个不同功率的调教， 对， 一个是230 Turbo， 一个是260 Turbo， 就是一个是 1.5T 的低功，一个是 1.5T 的高功。然后咱们的消费者如果看雅阁的话，这个级别您可以看看了，因为可能在网约车市场上您将不会看到这台车了， 对，因为排量不够， 是吧？雅阁挺新的，挺漂亮，所以买 B 级车的朋友您要关注啦，真的是我们还是比较推荐的。好，那这台车先跟大家说到这儿，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我们介绍一款大个的，也卖得再贵一点， 大个的 SUV 车型。 嗯。 宁等一分不卡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们是 BJ48， 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平高，尤其是在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哦。 快车道，欢迎回来，新车来了，继续播出。 嗯， 说个大个的 大家伙， 名字里就带个大。 哎 ，Jeep 大指挥官， 大指挥官， 售价279,800到409,800，价格也确实贵了一些， 价格也不低， 是不是？ 这车怎么说呢？我相信提起指挥官啊，大家一定记得早年前进口到国内那一辆纯进口的方方正正的 Commander。 嗯。 啊，那个车它带给我们的是一种，我觉得是原汁原味的美系车的那种味道。 哦， 就是从它的名字上就能看出一种霸气。 哦， 大指挥官嘛， 原来是叫大指挥官，还叫指挥官？ 指挥官，原来 叫大指挥官。 对， 区别在哪儿啊？差个大。 区别其实很大， 其实车也确实 区别也挺大的， 是吧？ 没，其实我没仔细的去对比新老两款这个指挥官，两代指挥官这个长度和各项的这个尺寸啊，但我感觉应该还没有原来那个大。 哦， 啊， 反正这台车 也不小了， 用一个大，我觉得还挺贴切的，因为它全系 七座，它是 七座， 目前来说是七座， 全系七座， 对。 反正现在20多万的这个到40万的版本都是七座。 我们其实今天说这车，主要是想来说一下这个细分市场的几台车，就由它来引出来。一说到这个领域，现在其实是非常火热的。我们现在买车都爱看这个领域。现在大七座给我们国人的概念就是好用、实用， 买一台顶一家。 对，其实这说到这个市场，而且我们马上就能想到几款。卖得很好，很有品牌影响力的车型， 你还想到几款？我就想到一款， 哈兰达算不算？ 算。 这个锐界算不算？ 我没放在眼里。 你 对不起， 你别不放眼里，但是它在市场里有着一定的市场地位。 抱歉啊，开锐界的朋友，你也不要怪我那什么，我对不起，我对你们那个锐界真的是不太感兴趣啊。 然后大七座，再就是说两个合资的， 哎， 自主的，不好意思，自主的 GS8 GS8 对不对？CS95。 哦， 大通的 D90 啊，好， 哎，你说那个 H9 都咱先不把它拽进来，咱就说这几款，你看这几款车拿出来之后 ，OK， 宋 Max， 我们就想到了，其实这辆大指挥官的到来会给这个市场带来一种全新的选择和格局，我觉得是这样。 因为反正回头吧，有机会大家再跟我们的节目听，我们的编辑咱们林川老师啊，也在去参加了试驾。 是的， 他亲身的感受了一下大指挥官给他带来的这个舒适感、豪华感， 包括驾控感和操控感和空间感，很多方面的我们会有一期试驾报告跟大家聊。但说到大指挥官，我们今天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吧。如何还有哪儿大呢？轴距2米8，够大个吧？车长4米8，行吧，够大个吧？ 嗯， 起码大占了。指挥官呢，他的这个名字当中蕴含了很多深意，就像老车说的，要霸气，对吧？ 嗯， 它里边的一个内饰，包括像什么阿坎特啊，就叫麂皮的这种这种棚顶的设计，包括它里边的一些内饰的小的风格，包括屏幕的这些点缀和排挡杆的造型啊，包括一些舒适度的配置啊，我觉得够得上这个叫指挥官的这种感觉。 但是呢，咱话说回来，刚才跟大家说它的售价了，顶配卖到了409000吧，这就算41万，说实话不低。 顶配是确实挺高 的，真的不低。也这个我没想到，就是当天发布会的现场，当那个价格出来之后，我没想到他会按照一个前面有很多形容词来形容这个级别，就对应价位这个级别的一个形容词，什么至臻什么享受，我没记住啊，具体的就没想到 中大奢享旗舰卖409000， 对，没想到会有这么一档车型出来， 还有智能豪华担当什么35万多， 对， 然后性能什么享受兼得33万多，动力技术优先，这都是带四驱的了，30万到29万多，起步价更价值更高，它有两款两驱的版本。 是， 其实官方如果说要看这台车的话，还是推荐它四驱的版本，因为大家多半买 Jeep 还是要看中它的四驱的， 就冲它那个四驱嘛，哎， 所以说在 Jeep 的整个的品系当中，因为是国产化的旗舰车型，所以它的定价还是给自己留出了有点像什么呢，在我看来可能就像是别克的 Avenia。Avenia 他们的就是我可以有一个最高的系列能够代表我旗舰的位置，那么我在下探包括一些像高科技配置，包括有其实我觉得主卖的可能会在30万9800到29万9800的这个价格， 是没错， 有四驱，然后 2.0T 的发动机， 对， 综合能力又很高，那我又不要那么多的高科技配置，所以说这个阶段可能会是他们主打的一个阵容。当然啊，它确实也给七座的 SUV 来了一记强心剂，也很多给很多的其他的品牌来了一些压力。这个压力是我喜欢看到的。 对，应该是有这种情况啊。对，刚才又突然想到了一款车型，在这个大就是整个七座的 SUV 的一个车型里边，就是上汽大众那辆途昂。 哦， 啊，它这也是一个 途昂，途昂 啊，对，这也是一个现在卖的挺火的一个车。 啊， 所以说 我差点把它忘了。 对，大指挥官的到来一定会给这个领域带来一个全新的选择。但 我个人觉得买途昂的朋友们应该 别着急，就是现在咱别着急，既然这新车来了，如果您的城市 先让售价飘一会儿， 对，您这城市里头也有 Jeep 的4S店的话啊，就 懂您的意思， 赶紧去看看。 哎， 我们听，我们说您听这是一回事，您到那儿自己再摸摸感受试驾， 车好车坏非试不可， 您自己开两圈就能感受出来。 不过确实大指挥官在这级别当中，我听林川讲，他是做出了自己的这个那叫区隔，就是确实跟他们有着性格的不一样。 那肯定，那 可能就是你是这种性格的人，就会适合这个车型。那几款车型，或许你就不会去选。行，今天新车来了，跟大家说这几款新车。如果您感兴趣哪款，通过微信平台来向我们询问，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即可。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我的真相越来越年轻，就像一件俗气的衣裳，越来越老的不知爸爸的脸庞，擦干那扇蒙着雾的车窗，我清晰地望到陌生的家乡，流逝的岁月被冲没，一切都变了，推开那扇锁了很久的门，房子里已无等待的人，我就像是从远方来路过这里的客人，高傲的大楼遮住了阳光，踩着一面一面沉睡的墙，沉睡的墙里曾经住着一家可爱的色的容易你嚼不出味道，回忆的黑白停留在年少，像那些过时却经典的老故事片，